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95集，重归 M 州。秦冉微微颔首，说了一句好。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巨鳄跟长宁的实力，京城这些人忌惮他们，实际上也能理解。徐老他们带着秦冉满场转了一圈，重要人物徐老都带着秦冉去敬了一杯酒，这是他给秦冉打下的基础人脉。宴会时间流程很长，从上午10点到下午2点，一行人吃喝交流完毕才算结束。今天徐家还有秦冉闹的动静有点大，整个京城的人都需要回家好好缓上一段时间，尤其是谁也不知道徐老跟程老两人之间打的什么主意。周校长同周颖一起出了徐家大门，两人停在车边，周校长抬头望了望天， 这京城怕是要变天了呀。 不知道四大家族的格局会不会被打破，徐家为了打开 M 州的市场做了那么多的努力，京城研究院这边会不会再次走上 M 州呢？大厅内，秦冉跟程俊还没有走，徐校长送完了另外几位老爷子，才带着徐瑶光跟徐二叔两人走到秦冉身边。徐二叔到现在还没有缓过神来，他也看着秦冉，眼下终于明白了徐瑶光之前那句能力足够的话是什么意思了。徐校长目光在程俊身上顿了下，程俊礼貌地跟徐校长打了个招呼， 徐老师， 但是没有避开的自觉。 冉冉， 徐校长也不理会程俊了，他琢磨了一下话语，才郑重地看向秦冉， 我们徐家打通了 M 州的市场，3天后徐家要过去 M 州一趟交接，我希望你能去。 我？秦冉一愣，他琢磨了一下实验室的事，略显迟疑。最近一段时间，他前前后后去了 M 州2次，来回路程确实有些浪费时间。 去吧。 秦冉迟疑着，程俊手抵着唇轻咳了一声，在一边低声开口，他也要回去处理事情。秦冉看了他一眼， M 州这个地方有点危险，以至于他有点阴影。不过以后无论是徐家还是研究院都要跟 M 州挂钩，他想了想还是同意了。听他同意了，徐校长才松了一口气，把秦冉跟程俊送走，身边的徐二叔才看向徐校长， 您确定让秦冉小姐跟着车队一起去 M 州？ 秦冉去过 M 州比赛，肯定有 M 州的通行证，这个徐二叔就不担心。 嗯。 徐校长收回目光， 召集所有管事以上的人开会。 身侧的徐管家点头去通知徐家人。半个小时后，徐家会议，徐家管理以上的人全都看着徐校长没有说话。在今天之前，还有人计划着联名上交反对徐老的继承人，但今天之后，别说那位继承人有程家护着，就算没有，他们也不能用能力不足这个理由来反对。一个21岁就带着平均年龄不到21的队伍拿到了 ICNE 的第1名，除了天才还能怎么定义呢？唯一能找出来的就是秦冉的资历，只是这些徐老已经在尽力给他弥补，徐家人还真找不到漏洞。大多数人在这之前都很佩服秦冉，想着要拉拢他，但这件事之后，拉拢已经变成了忌惮。没有办法，秦冉跟程家有关系，这以后研究院要怎么算呢？ 他要是真拿了实权，研究院到底是属于徐家还是程家呢？ 今天主要是跟大家商量我们第二次去 M 州交接的事。姚光领队，大部分人员已经选好，会在三日后同卡罗先生一起出发，我会让秦冉同他们一起。 徐校长坐在主位上，语气平缓道，却是给其他人丢了个炸弹。 他不行，绝对不行。 一位领事直接站起来反对道， 徐老，我知道你看中这个秦冉，但这种事情带他去干嘛？ 长长见识。 徐校长坐好，他淡淡地看了说话的人一眼， 他还是魏大师的徒弟，跟马斯家族也有些关系。 可他毕竟没有经历过这些，容易添乱，到时候不小心触怒了马斯家族。 也有人发自内心地提出担忧。徐老的这番话引起了大多数人的强烈反对，然而徐校长却不听。等徐校长离开，会桌上的人才看向左边的徐瑶光，目露担忧。 小徐少，您也不劝劝徐老吗？找一个外人来接管研究院就算了，还让他接触我们的核心交易。 M 州又不是去旅游的，也不是去参加比赛的，动辄就要交手，他这 先是继承人，后是核心交易。徐家人都怀疑徐校长是不是被下降头了。他沉吟一下站起来说， 这两天再添一队有通行证的护卫队。 徐家的气氛不太高。徐老这边，他已经回来换了件衣服，徐管家站在他身侧，欲言又止。 疑惑冉冉的是， 徐老看他一眼，徐管家迟疑了一下，然后点头， 对，那位秦小姐 确实出色呀。但徐老过度关心，而且就这么把研究院交给他，还有 M 州的事，这明显是对他十足的信任。但人心哪有那么简单。徐老把外套的扣子扣好，他看了徐管家一眼，淡淡开口， 因为他是宁儿的外孙女。 40年前宁儿被逼退出 M 州，退出京城，退出研究院。40年后，他的继承人重归京城，重归研究院，重新链接 M 州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